葡萄你好，我是李云街，那个咱俩还不认识，等你出来吧，等你出来了我再带你玩啊，就这样吧，下次再聊。云街啊，下次再聊，你倒打电话呢。 李林正从门口经过也乐了。你们啊，聊完就出来吃水果啊，你姑父从老家寄来的砂糖橘特别甜。对了云姐，你姑父寄的特别多，你姑姑又说她不爱吃，可是我们几个也吃不完嘛，你一会儿给何露拿一点去啊。 李云街低头不语，自从自己在餐厅帮了周可欣，何露就没搭理过自己了。许梦安笑着说，云街啊，有好吃的东西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嘛。老妈你又来了，这个道理连熊熊都知道，我会不知道吗？可是光知道有什么用呢？ 受不了你们了，好，我去还不行吗？我现在就去。 李云街走到客厅，才发现老爸早就准备好了两小篮子的砂糖橘，姑姑在一边直皱眉，拿走拿走，快拿走，闻着都头晕。李云街吐吐舌头，连忙拎了东西走出门去。何露的妈妈见李云街来了，高兴极了，你可有时间没来了，听你妈说你这段时间都住外婆家。哎呦，怎么来了还带东西呢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比我们家何露强多了。说完，何露妈妈高声地往屋里喊，露露啊，李云街来了啊。隔了一会儿，何露才从他房间探出脑袋，显得有些无精打采。哟，小圣母来了。李云街有些尴尬，只得硬着头皮走进何露房间，反手关上了房门。 何露，你就非要这么说话吗？我只是觉得吧，咱俩不是一路人。 李云街也不管，一屁股坐下，抬头看着何露， 我们能聊聊吗？ 何露一下就笑了。别来这套啊，我最烦人家跟我说聊聊了，聊聊就是谈心，我爸妈也总这样，动辄就要跟我谈心。可是云街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谈心的前期是说话的双方都得心在一块儿，心都不在一块儿了，还有什么可聊的？ 朱可心其实挺可怜的。 李云街根本不在乎何露说的这些，仍然自顾自说着， 他爸妈离婚了，他妈带着他来这边，又要赚钱又要养他。何露啊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单亲家庭。单亲家庭的又不止他一个，就他唱这一出还离家出走呢，当自己是戏精啊。 你都知道了， 刘思明跟我说的。 那你 放心，周可欣离家出走这件事儿，我可没往外传。就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，刘思明已经跟我说过一遍了。嘿，你们俩真逗哈！刘思明还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这整天不搭理你的，你心里肯定很难过的。他求我来着，还说要请我去吃披萨，好像谁没吃过披萨似的。 他真这么跟你说呀？ 对呀，我就跟他说了。我说搞不好人李云街现在的好朋友是朱可欣呢，我算什么呀？ 何露，我的好朋友是你。 你说什么？我可没听见。我说何露，我的好朋友是你，只有你一个，行了吧？ 何露翻着小白眼儿， 那倒不必，我是最好的那个就行。 这下不生气了吧？ 好一点了。不过要是你明天陪我去看漫展的话就更好了。 听何露这么一说，李云街脸上瞬时有了神采。 漫展，太好了，我肯定要陪你去的。 H 城一年一度的漫展是极热闹的，何露和李云街每年都会参加。 就咱俩，不许带别人。 何露这个人有时候还是挺小气的。 好，就咱俩。 两个女孩子伸出手指，郑重其事地拉着钩。 李静他们的老家盛产几样水果， 每年李靖都会给弟弟家寄当季当地的水果。比如就到了12月份，砂糖橘这一上市，李靖总是迫不及待的要去挑选最好的，妥妥帖帖的给弟弟寄过来。老家的砂糖橘甜而不腻，酸而不涩，而且还不带渣，不但李林一家爱吃，李靖自己也是很喜欢的。可是欧阳寄来的这些砂糖橘却很遭李靖嫌弃。李林看着这剩下的几十斤砂糖橘很是困扰，许梦安就打电话让老贾过来，让他也来拿点。老贾到的时候都快傍晚了，匆匆忙忙，脸上全是汗。这一问才知道，许梦欣嚷嚷着要吃车厘子，可现在哪是吃那个的时节呀？老贾找了好多家水果店，才找到勉强还算是新鲜的，兜兜转转，这就耗上去了大半天。老贾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哎呀，要吃什么倒好说啊，总能买得到嘛。” 怕是老贾话里有话，许蒙安便说：“今天我本来想去你们家的，上午产检做大排畸，下午又去接云街来着，就没过去。怎么样，欣欣的情况还好吗？”“ 就那样。” 许梦欣回家后，老贾又请了个保姆负责照顾熊熊，熊熊和小西瓜都有人看顾，为的就是许梦欣能好好的调养身体。好在老贾能赚钱，虽则金钱不是万能的，可是金钱总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啊。许梦安无法想象，如果妹妹要独自带两个孩子，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？ 李靖关切地看着老贾。 又闹了？ 老贾犹豫了一下才说：“也不算闹，没和我闹。”“ 哎，老贾，那是跟谁？” 许梦安一听给急了，老贾就说：“昨天晚上啊，他跟我说，说亲眼瞧见张姐给小西瓜喂药，振振有词的，说喂的是安眠药，等小西瓜睡了，张姐自己好偷懒儿。”“嘿，张姐的人品啊，我们都是知道的，是吧？怎么可能会干那种事嘛？”“ 就是啊，张姐那家家政公司是很好的，我找她之前还问过她之前的雇主，每个人都对她赞不绝口，不然呢？我也不会自作主张替你们请了他。”“ 是啊，这次欣欣倒是没作了，我说这不可能嘛，是吧？让他就不要瞎嚷嚷。他说，他说让我等着，说是要找证据给我看。哎呀，随便他吧。” 许梦安见老贾都这么说了，自己纵有些旁的想法也不好再表达，也只笑笑。老贾这就要走，李靖吩咐李林送老贾下楼，砂糖橘终于去掉了一大半。许蒙安选了个大个的，剥了皮递给李靖：“姐，真不吃啊？”“ 不吃。”“ 哎呦，姐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我多少也能明白点，可是啊，你也不至于这样，连人家寄来的砂糖橘都不吃，这砂糖橘得罪谁了？他们跟谁去说理呢？”许梦安说完，塞了几瓣到嘴里，酸甜口很适合他现在的口味。李靖并不相信：“我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能明白？” 许梦安也不急着说话，慢条斯理地吃着砂糖橘。这姐夫欧阳确实很好，好到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。公公年纪大了，不太管事，医馆的事已全权交给了姐夫。这么些年，医馆不但经营得井井有条，各方面效益也非常不错。不得不说，姐夫是个优秀的继承人。公公说了，医馆虽然由欧阳管着，但是李林也是有股份的。这一点，李林和许梦安结婚的时候，公公就明确过。欧阳每年年底都会让许梦安回去一趟，把整年的经营情况、各项的收支事无巨细地向他说明。 所以欧阳真是个坦坦荡荡的君子。尽管李靖总说儿子考上重点大学是他的功劳，但是许梦安他们都知道，这根本就离不开欧阳从小给华华灌输的各种观念。华华也算是个小富二代了，可这全身上下连件贵点的衣服都没有。 许梦安还想起来个事儿，华华18岁那年的生日，欧阳带他去了某奢侈品店，欧阳选了个包问华华好不好看，华华一看价格直砸舌，莫不是老爸要送包给自己？华华点头，好看的，很好看。欧阳说那就买吧，我自己刚好也缺个包。买完了，欧阳带着华华去了一家运动品牌专柜，看到有打折，花了几百块买了个包，这次倒是真的送给华华了。华华就问了，说老爸这不对呀，你自己买个包花20000，我这个买个包连你的零头都没有。欧阳说我花20000也好，20万也好，那是我自己赚的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想过好的生活就得靠自己，你要是想靠别人，对不起，谁也靠不住。这件事许梦安和李林还讨论过呢，李林觉得欧阳太偏激了，何苦来哉。许梦安倒是很欣赏，觉得欧阳委实教子有方。 没错，这就是欧阳，好女婿，好姐夫，好父亲，好男人的人设。当然在外人眼里他也是个十足的好丈夫，但是对李靖而言，欧阳也许少了些什么。就像李靖所抱怨的，欧阳的心很大，装着很多人很多事，唯独没有装进他的妻子。也许欧阳只是丈夫，却不是爱人。李靖想要的是一个哪怕不那么完美，但是心里真正有他的爱人。 此刻许梦安把这些话都跟李靖说了，李靖才知道弟媳妇儿是个明白人。李靖叹着气说，哎，我在欧阳眼里啊，是他尊敬的老爷子的女儿，是华华的妈妈，仅仅就是这样，再没别的了。以前我事情多，忙里忙外，也没顾得上想这些，觉得差不多就这么过吧，反正大家都觉得我的生活很好，啥都不缺。华华上大学后，我突然变了，我的想法变了。 李靖说着哽咽起来，许梦安给李靖倒了杯水。 姐，你慢慢说。梦安，你说，我除了是老爷子的女儿，李林的姐姐，华华的妈妈，欧阳的妻子，我能不能也做一回自己呢？姐，你当然是你自己，可是我这大半辈子啊，光为别人活了。欧阳也是，他好像生来就是为了李家，就我们俩，能不能把这些都放下，为我们自己活一把呢？姐，我没想到你还把思考上升到哲学高度了。嘿，你损我，夸你，真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反正姐，我支持你。我以为分居啊，能让欧阳把这些事都想明白，看样子，他还是什么都不明白。说着，李靖自己苦笑了一下。 到了周一上午，是新苗传媒内容中心的部门例会，许梦安怀孕，黄思思到任，这两件事掀起了不少风浪。只是风是明面上的，你来我往的事情没少发生，那个浪呢，则是藏在水底的暗涌。内容中心的人因为这些自然而然就分成了几个派系，一派是以林美川为代表的挺黄系，为黄思思马首是瞻；另一派是以小何为代表的挺许系，只听许梦安的；还有一派就是以阿木这种老油条为代表的观望系，或者说事不关己系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，女人多的地方更甚。 一个例会开的是硝烟弥漫，林美川非常强势， 颇有些咄咄逼人。那小何也寸步不让，极力阐述自己的观点。那黄思思偶尔不冷不热说几句，不时还要戳戳许梦安的痛处。许梦安呢，岿然不动，瞧着很是淡然，还带着点儿笑看风云的意思。不过没人知道，许梦安心里是有些失望的。这种失望是对新苗的，对老张的，也是对黄思思的。要内斗，他许梦安无所畏惧，可是内斗必然是要产生内耗的，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种事上，不如多做点对新苗有益的事。会议总算开完，许梦安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孕五月了，他不再孕吐，厌食变得特别容易饿，也特别容易累，坐久了双腿就倍觉沉重。外表上看，他跟过去的区别无非是肚子大了些，身形圆润了些，也换上了平底鞋，但是其他方面他是一点儿都没变的。就算有变化，他也不愿意被别人瞧出来。 这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阿木。他手里拎着个纸袋，笑嘻嘻地走过来。徐总监，这是给你的。 给我的 啊，防辐射孕妇装适合你。 据我了解，你还单身呢，懂得倒挺多啊。 没有，刚好呢，就是我有朋友啊，就是卖这个的，我顺手啊就给你带了一件。原来啊，这阿木是要用这件防辐射孕妇装来表忠心。阿木也急了，慌了，不想再观望了。见许梦安沉默不语，阿木又接着说，徐总监，以往呢，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别跟我计较了啊。这往后啊，我一定跟着你好好干，你知哪儿我打哪儿。 阿木啊，我没觉得你以前的工作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，但是坦白讲，我之前一直在你和林美川之间犹豫，并不是质疑你的工作能力，比起他，你少了一点工作的激情。其实我也理解，职业倦怠期每个人都有，所以呢，我一直在等。 等？ 当然，现在说这些话没有意义了。黄思思是副总监了。 我听说，黄思思许诺林美川了，等黄思思当上总监，就会提拔林美川。 这么说，你是不相信我呗？不相信我能坐稳这个位置，对吧？ 哎，没有没有没有啊，徐总监，我要是不相信你，我就不会，我今天就不会来找你了嘛。 阿木啊，你要是让我给你什么许诺，咱们认识也有日子了，我可不是那种会给人画饼的上司，我什么许诺都给不了你。但是我这里有句话要提醒你 啊， 既然这是一份工作，升职也好，加薪也好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 是是是是是是。 孕妇装放这儿吧，虽然我不相信防辐射这一套，但这毕竟是你的心意。那，说着，许梦安打开抽屉，取出两张票来。这是两张演唱会的票，别人送我的，我没时间去，给你吧，别浪费了。 哎呦，这……阿木瞄了一眼。是某个当红男歌手演唱会的票，还是 VIP 区，票价可不便宜。 我说阿木啊， 啊， 听说前台那个小姑娘特别喜欢这位歌手，是人家的铁粉，你刚好可以带上她。凡事都要主动嘛，对吧？ 谢谢啊，谢谢徐总监。阿木笑着就接过了演唱会的门票。 这两张门票其实是瑞秋给许梦安的，让他送给阿木，好拉拢他。许梦安一直犹豫着，有他自己的考虑，自己不想在阿木他们面前表露什么，主动的去笼络谁。他本不屑这么做，可是今天阿木来表忠心，要是自己再端着，怕是又要树敌了。当年离开杂志社，

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棒儿边，87.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阿木走后，许梦安有些昏昏欲睡起来，想着与其在公司待着，不如出去走访一下客户，于是他就来到了婉珍上班的那家房地产公司。这家房地产公司和新苗有不少业务往来，公司的策划部主管很欣赏许梦安的才干，当初跟新苗确定合作关系，正是出于对许梦安的信任。 公司主管一看许梦安来了，说的头一句话就是夸婉珍。哎，我说啊，你推荐的这个婉珍啊，还真是挺让我刮目相看的。 是吗？ 啊，他之前没做过地产策划，我还有些担心呢。说心里话，要不是碍着你的面子，我是绝对不可能收他的。结果呢，他这一来，为了对工作能够尽快上手，连中午都不带休息的，经常啃着三明治埋头做文案。这段时间以来啊，他不但掌握了一应的这个办公软件，还独立完成了一个不错的方案呢。 谢谢谢谢，那就好。其实婉珍底子很好的，适应能力也强，我推荐的人嘛，错不了的。 那是那是，不过可惜啊。 嗯， 我呀，是真想好好的培养他，可是他这前几天跟我提出想去转销售部。 为什么呀？ 他说这做销售薪水比较高，能积累更多的人脉，要不然你找他谈谈。 嗯，也好也好。 在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小会客室里，许梦安见到了婉珍。婉珍清瘦了不少，但显得很有精神。她穿着一身黑色职业套裙，长发结结实实盘在后脑勺，透着一丝不苟的严谨。婉珍见许梦安正盯着自己的左手腕，一下就笑了。 梦安姐，你上回说了，说我戴那么贵的手表，人家怕是不敢请我的，所以我换了个手环，百十来块钱，能看时间，还能记步数，特别好。婉珍啊，手环挺好看的，你快坐吧，咱们有段时间没见了。我刚才在你们主管办公室听他呀好一顿夸你。我也没做什么呢，况且现在我过得特别充实。哎，婉珍，听说你想换部门， 做销售虽然底薪少，但是有提成啊，我想去试试。我现在的情况，我挺缺钱的。我要是在经济上比较独立了，两个孩子的抚养权才更有胜算。万珍，真的要离吗？孟安姐，如果一个蛋糕放在桌子上，被苍蝇叮了好几口，你说这蛋糕你还会要吗？万珍，可是于海毕竟不是蛋糕，他是人呢，这就更不能容忍了。蛋糕没有主观意识，躲不了也逃不了，可是人有啊，他本来是可以避免发生这种事的。我现在一想起于海穿着睡袍躺在黄思思床上的照片，就觉得他们很恶心。我不可能跟一个让自己恶心的人过一辈子啊。万珍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是黄思思做的套，于海其实跟他没有发生什么实质关系。万珍忽然显得有些激动。你怎么知道那是套？你怎么知道他们没发生过关系？即便那是套，于海也不该乖乖钻进去了呀。是啊，这黄思思和于海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关系，除了他们俩谁也不知道真相。孟安姐，你别劝我了，你要真的关心我，就去劝劝于海，让他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让我们母女好好过日子。我现在只要一个干净利索劲，什么拖拖拉拉的我耗不起。 许孟安看着婉珍疲惫的面容，很是心疼，一干劝他慎离的话也不好再往下说。从婉珍的公司出来，许孟安不知不觉的便把车开到了新海传媒。事先许孟安并没有给于海打过电话，不知道他是否在办公室。抱着碰碰看的态度，许孟安还是上楼了。没想到于海真的在。于海看到许孟安很是诧异。哟，许总监，稀客。 路过你这儿上来看看。 哎，别站着了，走。去我办公室坐坐。 好。许孟安上一次造访于海这里还是一年前的事了。只是隔了一年时间，于海的办公室竟重新装修了一遍。那时候这里摆着还是富丽堂皇的红木沙发，还有什么博古架呀、贵妃榻呀，墙上而且还挂着书画，随处都是各种古色古香的玩意儿。今天再看，居然变成了复古工业风，墙是灰的，书架也换成了铁艺的，一张大大的原木办公桌横在最中间，一应装饰也都是类似风格的，茶桌和茶具倒还保存着。不过旁边添了个咖啡机，磨咖啡豆的机器都是手摇的，而且很是精致。 你现在特殊情况，这咖啡是不敢给你喝了，要不要喝点茶？我刚得了上好的小金柑，你会喜欢的。 算了吧，给我倒杯白开水好了。 哎，难得你来一趟，就不叙叙旧啊？ 哎，我说于海呀，你这装修的频率也太夸张了吧。 哦，哼，是有点味儿啊。于海说完忙去开窗。 我说于海，我刚从婉珍他们公司过来，听他们主管说婉珍适应能力很强，最近还想转做销售。 你跟我说这干嘛呀？ 哦，你要是不想听婉珍的情况，我还可以跟你聊聊黄思思，毕竟人家黄思思现在是我的副手。 他们俩的情况我谁的都不想知道。 要不老话总说呢，脚踩两条船早晚会翻船呢。 许孟安，你今天来这儿幸灾乐祸啊，我们还是朋友吗？ 以前是，现在顶多咱就是个熟人。 接着于海长吁短叹，开始跟孟安抱怨起婉珍来。婉珍这个人不声不响的，态度却是很坚定。于海不是不同意离婚吗？好，那就先拖着。但是他要求于海必须滚出这个家， 所以于海已经从家里搬了出来。于海的父亲颇有些怒气不争，赌气回了老家。这女儿是两个人的，那么请保姆的钱还是于海来掏的呢？这笔钱婉珍算准了于海不会再赖账，好，义务呢于海又承担着。可是于海连去看看女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，每次去看女儿，婉珍总是找各种借口，每个周末要带女儿去什么上海迪士尼了，下个周末又去郊外野餐了，如此这般，于海离家之后见到女儿们的次数趋近乎零。有一回啊，于海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想说这既然你不让我看，那就去大女儿的学校吧，在学校门口等着。没成想大女儿婉婉见到于海竟是一脸的不屑，表示再也不想见到他。 我没有这样的爸爸。 这是婉婉的原话。这句话对一个父亲来说杀伤力无疑是一枚炸弹。想他于海拼死拼活那么努力，不就是为了给妻子女儿更好的生活吗？现在可好，不说妻子，连女儿都不认他了。然后婉珍发话了，说行啊，你要真的还想当一个好爸爸，想让女儿们认你，想见女儿，那就把离婚协议给签了，咱们把手续给办好，到时候按照协议书的规定，你定期来探视女儿。这个婉珍一准不拦着。精明了半辈子的于海就这样被婉珍给摆了一道。 跟许梦欣的徒有其表的咋咋呼呼不一样，婉珍确实是个胸中有丘壑的女人。许梦安问于海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 拖着，能拖多久拖多久。 这怎么行呢？我看婉珍的意思是非离不可了。 哼，我可没招了，反正就是两个字，死扛。 这会儿死扛了，人家黄思思勾搭你的时候你怎么不死扛？ 不是你。于海被气得无语了。 宏远初中每年都会有元旦文艺汇演，以往的两年但凡有类似的演出，身为文艺委员的李云街总是早早的就开始排练节目。他们班的小合唱团在学校里还是很有名的，拿过好几次奖。但是今年情况特殊，初三了嘛，薛老师在这学期刚开学时就说过，以后再有这种演出排个简单点的节目就好，不要太兴师动众了，搞得大家没有心思学习就不好了。所以两个月前在开班会的时候，几个班委就商量过，班长王哲提出让李云街和朱可欣表演快板。朱可欣文笔很好，写过这种快板段子，也是极爱表演的。这件事朱可欣当时自然是同意的，大家也都一致鼓掌通过。 眼看离元旦越来越近，就剩下一个月时间了，李云杰难免心里边焦虑，不知道怎么跟朱可欣开口提这事儿。要是提了，朱可欣还愿意写快板吗？他还愿意一起演出吗？ 我说云杰啊，他要不想演那就拉倒，有什么好说的。何璐，那你演。哟，得了，杀了我算了，脸涂得跟猴屁股似的，站在台上出洋相，给钱我都不干。何璐啊，我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跟他说呢？既然你们是早就商量好的，还有什么可说，该怎么排练就怎么排练呗。要我说你就当这些事儿都没发生过好了，就直接问他，喂，朱可欣，你的快板准备好了吗？看看他怎么回答。哎，对，何璐，我就应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哈。 这天放学之后，何璐陪着李云街来到了朱可欣家的小超市。朱可欣的妈妈看到李云街他们来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又是给他们拆薯片，又是给他们开饮料的。朱可欣皱着眉头下楼，还是那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 嗯，朱可欣，我们路过没别的事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的快板准备得怎么样了？有什么好准备的？ 朱可心没好气地说：“哎，可心啊，你怎么这样？李云杰问你话呢，还不快请同学们上楼坐坐？”哼！朱可心冷哼了一声，转身往外跑。李云杰没了主意，这……何路摇摇头说：“追呀，这会儿你倒怂了啊！” 两人一顿穷追呀，在一处街心公园追到了朱可心。朱可心双手叉腰，看着李云杰，大口喘着粗气：“ 说李云杰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甩都甩不掉是吧？哎，你不觉得你这人很烦人吗？” 没等李云杰说话，何路就先开了口：“ 你跑什么呀？啊，李云杰欠你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？怎么了？同学快三年了，这都要毕业了，你打算做缩头乌龟啊？”我说朱可心，我本来没看不起你，作弊确实不好，你认了错也已经受了罚，这其实不丢人，丢人是像你现在这样在班里闷不吭声的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现在全班就我们几个还搭理你，你还跟我们嘚瑟，你算什么呀你？何洛，你太过分了你！ 朱可心说完蹲到了地上，捂着脸再也不说话了。 何洛啊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 我要不说他都嘚瑟死了。 李云杰慢慢走到朱可心的身边：“ 别蹲在这儿了，人来人往的多难看呀，你还穿着裙子呢。”啊！ 朱可心立马站了起来。 朱可心啊，何路说话就这个风格，你别在意，我们俩今天不打算回家吃饭了，附近有个西餐厅，我妈带我来过，环境挺好的，你要不要一起？ 不是，李云杰，你。 李云杰朝何路挤眉弄眼，朱可心想了一会儿才说：“算了吧。” 李云杰顺手挽住了朱可心的手臂：“ 哎呀，走吧，那儿的牛排可好吃了。” 何路问道：“ 好吃是好吃，你带钱了吗？” 李云杰看向何路说：“ 你不是有钱吗？”“不是，凭什么呀？” 朱可心说话了：“ 那个，我吃不惯西餐的，这一片我比你们俩熟，那边有一家串串挺好吃的，我请。” 这时候李云杰提出了建议： AA 吧， AA 最好。随便了，只要不在家里吃饭，只要看不到何瑞，我吃什么都行。 何路把书包往身后一甩：“ 走着。” 朱可心感到诧异：“ 什么？” 李云杰就说：“ 何瑞是何路的弟弟。” 何路这会儿推了李云杰一把：“ 就你多嘴。” 串串店里人很多，朱可心选了个靠窗的位置，还算干净，招呼那两个人就坐下。朱可心对李云杰说：“ 云杰啊，其实快板我早就写好了，你要是还想演，就再找个搭档吧。”哎，我说朱可心啊，你写都写了，干嘛不上台？我是被学校通报批评过的人，到时候会拖你们后腿的。哎呀，说起这事儿我就特别纳闷，朱可心啊，你成绩都那么好了，干嘛要作弊呀？啊？ 我，你们也知道，我爸和我妈分开了，我打上小学开始就跟着我妈到这边，我妈对我特别好。就是有一点，他几乎每天都要跟我念叨，说他为了我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吃了多大的苦头。云杰、何路，这种感觉你们没体会过，不会懂的。我妈每次说这些，就好像在告诉我，要是没有我，他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，或者是我根本不应该待在他身边。 两个女孩相互看看，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朱可心继续说：“ 云杰啊，何路，我没有看起来那么爱学习，也不够聪明，我的成绩好那是我拼了命学的，我要是不拼命，我妈就会难过，她一难过又会没完没了地说那些话，可是呢我也会累的，我不是学习机器，真的我不想拼命了，也拼不动了，所以这个学期的好几次考试其实我都打印了资料，只是没想到这次被抓了。” 哎呦，我说朱可心，你傻不傻呀？干嘛要管你妈说什么？ 你妈还能有我奶奶啰嗦吗？我现在就是不管她说什么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听见。可心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吧？朱可心点点头，接着说：云街和路，大概吧。还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陷害你的，当时我真的太紧张了，那本册子不知道往哪儿藏，这才……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朱可心啊，我早就不怪你了，谢谢你。真要谢我，我说可心啊，就陪我上台，咱俩一起演出吧，好不好？我再想想。何璐在一旁皱着眉说，磨磨唧唧的，真受不了。我就问你了，你到底想不想演？何璐，我怕上了台底下的人给我喝倒彩。谁敢喝倒彩，我就让他们倒着走回家。朱可心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起来，李云街也乐了。 朱可心答应跟李云街一起表演快板，这对李云街来说是一件开心的事。初三年级的生活实在是太沉闷了，孩子们总是要找点出口的。就比如刘思明，他的出口是跑步，绕着操场跑，绕着街道跑，跑起来的时候他就是风一样自由的男子。何璐呢，他的出口是看漫画，课间看，课后看，有时候上课也会偷偷看。至于王哲，他就比较特别了，他这种真正热爱学习的人不需要出口，如果疯狂做题不算的话。 这天李云街排练完回家已经挺晚的了，刚到楼下就看到了匆匆忙忙的老妈，姑姑跟在老妈后面嚷嚷着让她跑慢点。要不是老妈的肚皮比以前鼓了，还真瞧不出她是个孕妇。李云街叫住了老妈，妈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去你小姨家有事儿。没等许梦安说话，姑姑连忙告诉她，什么事儿啊？云杰，别问那么多，赶紧上楼，等你爸回来，你们俩叫点外卖啊。说完，许梦安拉着姑姑就走了。 许梦欣又出事儿了。老贾打电话给许梦安说，许梦欣一口咬定保姆张姐给小西瓜喂了安眠药，如今正跟张姐对峙呢。 这是我从她房间里找到的安眠药，这还不是证据吗？啊！ 许梦欣一手拿着药看着老贾，老贾苦笑， 欣欣，你冷静一下啊！刚才张姐说了，就是她自己吃的啊，这不是给咱们小西瓜吃的，他有点睡眠不好啊。 那张姐在一旁赶紧解释，是啊是啊，我这有病历的，药是医生给我开的，你怎么好冤枉我的啊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哦嘿妈妈，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，你可知道它已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，永远都不会忘记，你看我是那难受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领航新征程》，王小岭作词，谢振强作曲，李明言、余奎志、董媛媛等演唱。